好，飞鱼恶他双周报，今个礼拜依然系好 kill 多新闻嘅，而家仲系好多古灵精怪啊，正经嘅唔正经嘅新闻都有大堆。讲边单先呢？讲爱与城市，爱与城单骑嚟嘢，定系讲咗厕所版事件先呢？ 即系咩？爱与城偏单， 爱与城原画失事事件 有几骑呢？其实 一正经嘅，都好正经嘅。但系停一头呢个单厕所版事件就颇为唔正经嘅。 好啦，咁其实讲严肃先啦，讲紧就系个当年个漫啊个原作交个原稿上个电视台哦，即系制作嗰边啦吓。总之我唔系定猛定系电视台，等制作嗰边攞佢嚟做参考资料啊嗰啲嘢啦吓。虽然我唔系好明点解要将原稿交过去做制作资料嗰阵时， 点解唔 copy 咧？ 就雖然是很多年前的，但是那時候應該有影印機和 Flash 機這兩樣東西的，不是 OK 不要緊，總之就是結果就不見了，又是原畫不見了，不翼而飛的事件。然後最近就在這個 Madaraki， 即是這個日本最大的這個中古販賣商裡面出現了，又有人拿出來bid，拿出來給經 Madaraki 去bid了它。然後現在呢一刻好像未完畢過， 應該就未了，我所知。 即係據了解就係、是、咁當然就係、是出版社梗係同嗰邊同馬德拉講啦。喂大佬，件嘢當年啲失物嚟嘅喎，咁乜乜七七咁樣挑，咁當年八國聯軍嗰扎理論上都係拆裝嚟㗎啦，又唔見你攞一翻。 同埋一樣嘢就係 咁香港都俾人攞翻去啦，你諗下。 唔係有一樣，同埋依樣嘢就麻煩就係咩？你話係失物，但係就係件嘢，我係買到收入埋你，你唔係拆裝， 我係經正式交易嘅渠道去得手，同埋攞咗嚟賣。 你又唔知，最緊就係你又唔係肯定嗰件嘢俾人偷。你話嗰件嘢俾人偷咗係拆裝，但係你係唔知唔見咗，咁唔見咗喺件嘢喺人哋嘅手入面，你好難話嗰件拆裝嚟喎。 好簡單啫嘛，我相信 Madaraki 呢啲做搞中古，仲要搞到咁嬌大嘅，肯定已經有曬成套。SOP 是怎樣對呢啲點解對呢啲疑似或者真係確實係殺裝嘅嘢，其實好簡單，條線畫得好簡單啫嘛。你警方介入，我咪俾翻你咯，就簡單。你警方介入要做證物或者乜乜七七，咁咪咩咯？而且你都唔理冇理由由我個正式接手嗰個去賠償你嘅損失。 你係直接講佢就係你一係你一買佢翻嚟，一係你叫差佬嚟講完。 因為我肯即係就算打到上到法庭，我都可以好肯定咁話咧。咁我唔知件嘢係拆裝，我就唔可能即係點講，我就唔會係呢個接裝，我冇呢個經呢、這個接裝呢、這個點講，唯一會關個法律事嘅嘢，我純粹一個商人啫。咁好簡單，冇人冇。 我最緊要就係、是、咩先知講唔捨咧？佢話係唔見咗，即係有間就係唔見咗，人哋執咗攞去賣，依樣唔係拆裝嚟㗎。 唔係， 依樣算唔拆裝先？哇！依樣真係 咁。據路不呢個。據為己有是偷竊罪， 哦，咁算係偷竊就， 即係執咗個銀包唔交出嚟，你咪偷咗個銀包，等於 係冇錯嘅，係。 但係其實好簡單啫，香港都係咁噶。你前面條咗咁完錢，舊錢冇攞走，你咪試下攞咯。 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冇辦法證實交件嘢俾曼多亞奇嗰個就係偷竊 攞嗰個啊嘛，係啦。 如果佢經過啫，經過咗一手，而且嗰一手係唔知佢係拆裝的情況下， yes. 再過的時候咧，往後你就 唔可能過幾手你就唔知噶啦。 你只能追第一手， 但第一手唔知喺邊度嘅喎，咁多年 係啊，咁多年 外遇成嘅啦， 所以咪話，除非你啟動呢個調查程序，但我印象中日本盜竊罪係有刑事期限嘅，係 咯， 可能已經過咗， 應 該過咗噶啦， 過咗啦，所以想翻啦，其實老虎係喎，國靠事啊， 即 係喺死佢，差佢出 名。即 係 日本又有呢個追索期，都已經係咁樣啦。呢個香港有人走粉，香港刑事冇追，香港有時冇追索期限噶，無限期噶。有人走粉到而家仲坐喺高位度啦。即係呢啲嘢，當年嘅嘢，你仲咬得佢入？ 比較主要嗰件都釘咗啦，唔好咁啦。 啊，唔係啊，嗰走粉嗰件五毫子走粉啊，嗰件啊，唔係講緊嗰個係鴉片啊 ，OK。OK， 唔同嘅係，翻返嚟，唔好抽太多水，收咗少少夠啦。即係所以呢單嘢就咁，佢肯定就知啦。你真係想要嘅，最少就係 bid 咗佢咯。你咁亂大家出版社，我話唔信你 bid 唔起。 區區四百萬啫嘛。 喂，老實講，堅係區區四十萬。老實講， 冇錯，真係區區 呢嚿嘢。如果你點話真係要對簿公堂，要同你要 打官司費四都差唔多呢個價錢啦。 上千萬應該唔出奇。 講真，區區四七二十八三十萬港紙，你港壇社咁大間出版社冇人俾 你死死地 係 BQ 咗個來，我當有人做價量同你 bid 到一千萬，你都係一千萬咁大把啫嘛。真係呢個錢你係抵俾嘅，應俾嘅，即 係唔係又冇被哥當你冇彩咯。 即係當年管理損失，你都有份噶啦嚇。 當你知嘢， 雖然咧就冚冚咧呢啲嘢，你後屘你事後向唔向翻電視台追訴就你嘅事啦。 我就係覺得你淨係同你講緊攞原畫去俾人就已經有夠奪啦。 唔係，我講緊嗰個年代冇 fax 機或者影印機嘅咩？ 冇 fax， 唔係起碼影印先嗱 ，fax 我可以傾咁講，但影印機就一定有 兩樣都有。 唔係 ，no， 我知已經出現咗，但可能佢哋冇。但我相信影印机是有的，就算没有你们出版社做印刷的 咪印一份出 来，拿本单行本给人都可以， 就是 是我怎么说，我从来都是听这些出版社做这些搞这些都是拿单行本给人， 就是咯， 即係有時都會見到啲漫畫，啲動畫公司入邊後邊凍住成凍原作漫畫喺度，成 Q 又見到嗰啲嘢， 即係點解攞原畫咧？ 即 係好似有 逼力啲啊！即係定係入邊有天國之門啊？ 唔係，除非諗住攞，除非諗住攞去展覽，即係原畫展。唔係嘅話，我諗唔到理由嘅。 就算原畫展，其實好多時展出嚟都係 copy 嚟㗎啦，嘥氣。 咁呢樣嘢嘅問題啦， 即係你 copy 夠嘢，基本上冇乜嘢劣化或者損失可言㗎嘛。即係你唔同你立體嘢做下啫，不過呢單嘢都係即係當年拆咗嘅嘢，就你就認掉咗佢嘅。 有耐當年攋咗嘢衰咗，就算 kill 數啦。 即係咁 kill 多年，年息大細死幾百萬，誒當你一千萬都係抵俾㗎啦。 即係直賺咧，就係一係你 bid 咗佢， 即係最緊要嘅。 一係你 唔係最緊要你出咗聲啦，你唔出聲咧？咁大家唔知道或者唔理咧，就冇乜所謂。你依家出埋聲，而你唔去 bid 咧，咁就又點易那個 咯？ 反而 咁點講啊？其實點講啊？當年啲漫畫咩啊，遺失的原畫係突然間喺掹得落嚟走翻出現，其實經常發生嘅事。 明啦。但而家佢講到好似咁嚴重，咁咩要叫掹得落嚟做嘢啊嘛？咁人哋唔做嘢，你咪俾錢人逼咯，即係跳翻轉係咪咁講啊？ 跳翻就係佢乜國聯軍嗰啲喺報紙拍賣會場嗰啲咁嘅嘢，你要擺翻嚟咯。唔通你要講咩？好啦，唔好呢個話題再扯下完。好，講下啲唔好正經嘅問題。 有幾唔正經咧？ 摸廁所蛙事件，痛症。 摸個好正經嘅，摸個好認真 嘅。 變 態事件嗱，上季咪講過嘅，上一期講過嘅，賣紙阿蘇 B 即係飛碟公司係每年幫每唔係一年搞幾次幫得到做嘅多綜合 一年兩次好似冇 好似兩次三次 好似兩次即係 comic 咁樣春秋二制㗎嘛係 啊幫得到搞嘅大型多媒多多媒體宣傳活動啦咁咧就請一啲聲優去做即係例牌啊請聲優去做搞活動即係咁咧就咁其中包括咗高田周希咁有個有個人跟蹤高田周希去間啲和式餐廳啦，咁咧就話跟蹤佢，當高田優希去完廁所出翻嚟，佢入咗去個廁所度， 佢第一時間衝入去咯， 衝入去話摸個廁所包啊，好似摸高田優希個屁股，然後重點就係貼咗上 Twitter 度，係 啦， 當然啦，一貼 Twitter 就即刻俾人炒大鑊，乒乓軍都飛起，然後更本來依樣嘢通常嫌上一輪，跟住嗰個版主say sorry 封咗個版就算數噶嘛依啲嘢，跟住好啦，跟住。UFO 嘅 producer 近藤光同埋得到嘅原之士就出聲就話遺憾啊諸如此類，甚至去走揾差館，搞到佢咁嘅情況嘅去到。 係真的，我就當件事真係出咗嚟，真係捉拉到條友都好。 佢 告佢咩罪 咧？我都興趣知。 可以告佢咩罪咧？其實 妨礙風化、無敵嘅呢條罪。 就是哦，即係香港， 即又是啲不誠實事 嚟喎。呢、這個嗱唔係呢個呢、這個唔係事實嚟噶，我係我所知可以攞呢條嚟。 喂，日本有冇呢個所謂油雞老尾罪啊？ 有，我就係講緊，就係、是、條名就叫妨害風化罪，俗稱妨害風化罪。 哦，得啦，即係日本嘅油雞老尾。 但係就唔誒，佢唔係佢告咗，而係我以我所知可以攞呢條嚟告。 但問題就都頗為，因為。一佢又唔係公共場所，二對當時有實質甚至唔實質嘅損害。 佢貼出嚟呢下咪妨礙，咪公眾場所咯。 唔係，唔公唔公眾。嚴格嚟講，應該咁講啦，即係成件事咪有啲似嗰啲喺 Twitter 性騷擾人嗰班啫嘛。即根本同一個情況 咯。原本你摸完唔出聲，頭先件事冇人會發現啦嚇。咁你都仲係，你仲可以話唔關公眾事，你貼埋出嚟，你咪公眾事。 但玩交嘅唔貼出嚟嘅，佢依就唔算玩交啦。 咁冇乜嘢嘅，即係頂啦。咁個 Twitter 咧有大又有半喺日本嚟講係半個 Facebook 咁樣啦，即係喺流行程度啊、普遍程度嗰方面，即係啲人你話你有好你唔記得咗有好 Q 多人，本來冇事嘅，即係你唔好貼上 Facebook 就唔會有人拉你嘅。 嗯， 就係咁簡單啫喎。 係柒係咁樣啊嘛。你唔貼上佢唔貼上 Facebook 嘅話咧，佢嗰啲人生佢充滿咗黑暗嘅大佬。 可能唔係咁呢啲唔係呢類點講啊？夠 威 啫！呢類自嗨嘢咧，咁誒公眾自嗨就會爽啲，呢個係事實嚟嘅。就係咁 玩交嚟咁 嘅嘢嘅玩啊！即係咁，但係我覺得點講啊？ 即係等於你攞跑，你屋企攞跑同喺街攞跑兩回事嚟㗎嘛？明唔明？ 咁我諗官方咧點啊？搞要咁高調，我咧有少少係想炒新聞。 係啦。 即係我唯一合咁啊！我唯一諗到合理嘅理由就只有呢樣嘢。 你明唔明？你身為得到嘅原知識，幾難得有單嘢可以炒到新聞，梗係炒啦，係嘛？ 而且對 嗰度係得到啊！你記住，嗰度唔係東京都啊！你記住， 仲要係對電視對當地其實唔係一個好負面印象嚟㗎。係，即係我哋嚟搞活動幾受歡迎，睇下連啲黐漢都嚟埋。你呢句唔講得出嚟啦。 最緊要嘅係依家冇證據證實條友係當地人啊嘛。如果係當地人就可能有啲問題啦。 實際啲即係你話，你睇我哋搞活動幾吸引，係 啦。 即係你一話唔係，即係等於有日日啊，我可能有少少冒犯啊，表嗰句，即係啲咧有色狼搞我。我幾受歡迎，有少少咁嘅feel啦，所以我知道呢個唔應該係鼓勵啦。OK， 咁啊，高潮休息都係象徵式咁樣表，即係咁依表下態啦。因為件事搞到咁大，因為由嗰類嘅官方説話， 多數講即係成件事好似又好大， 成件事嘅感想就係， 但係實際上其實即係我覺得仲小兒科過你即係你問下什麼同志先啦。 我覺得係咯，仲實，因為我成件事嘅感覺就係日本真係好和平。 冇錯， 即係本今日依然係好和平。 冇錯， 唔係啲嘅唔和平，咪應該就我唔講啲唔和平嘅嘢啫，日都有。 我睇唔係我有呢單，淨係呢一單嘢新聞嘅感想就係、是，日本真係好 Q 和平，唔係點解呢啲嘢上新聞？老實講， 心理學院啦，心理學院案啦，搞半年幾啊，搞到大家都厭曬，仲喺度講緊啦。日本新聞我講三月㗎， 我哋上次都提咗。就 是日本新聞係可以好黐線地，一刀騎嚟嘅車禍意外講成三四日咋，香港半日都唔講。 因為日本和平啊嘛。啊，好啦，下一單啦 我講下啲 都係濕滯嘢嚟㗎。 濕滯嘢，講梅園一郎單嘢先啦。 梅園嗰單咧就呢個緊急入院，就因為 急性散播性腦脊髓炎。 點講啊？呢個 一種幾罕有嘅病。 全應該 唔係真係罕有嘅，其實有 大人會罕有咯， 大人咯，即係通常都係僆仔嘅。 僆仔大人少好少又見咯。 其實如果用翻做我哋香港會用嘅話，其實就叫急性腦髓炎，係冇特登提過散播性，即係中文。如果真係要提，係傳播性、具傳播能力嘅腦髓炎。咁其實就其實好簡單嘅就呢個咁嘅病咧，其實就講緊你個病毒。或者細菌或者毒素 something like that 入侵咗你腦髓 主要係病毒性嘅咁 啫。通常有咁嘅能力都係咁，但係有其他嘢都可能嘅。即係其實咧就係啲感冒菌冇啲 friend 類似啊， 即係先講感冒係病毒嚟嘅。OK， 我知道 用一啲好唔科學化講法就係感冒上腦咯。 差唔多，好科學化噶。 其實真係差唔多。 感冒上腦係好科學化噶 ，sorry。 因為你話，因為如果你係傳染性嘅病毒嘅話咧， 啊、 其實可能衰不重亦不完嘅。 就會你 infect 到邊個位置，你 infect 到氣管嘅咪出奇科感冒咯。你 infect 到條腸嘅，你咪屙撚到死咯。 係啊，感冒鬼 咁你 infect 到個腦嘅，你咪真係同你講真係爭啲死。係 啊，即係器官啲嘢其實係好點啊，好脆弱嘅。咁、 yes. 問題就係呢個脊髓其實就處理身體好多啲嘢啦。 因為佢講法就係、是、因為我睇翻資料就係、是、有可能係有可能有後遺症嘅。即係話係啲神經感官會有遲鈍啦，諸如此類 咁嗰啲啦。對到個脊髓都好大可少噶啦，不嬲。但係對到個腦，一同對到個腦差唔多㗎啫。 針落去你都有機會散，你都有機會攤。篤得唔正或者篤得正啦嚇，應該要睇你點睇啦。 冇錯，睇點睇啦。 咁就可以攤 Q 咗㗎咯喎。 不過一個一般嚟講，佢睇即係睇 Wiki 啊，形容就係 唔算難醫嘅， 唔算大醫嘅。一般嚟講，最多半年就會好翻㗎啦。亦都唔即係。睇下情況啦， 同埋個所謂後遺症其實就亦都唔係話真係好高嘅，只不過係好即係可以好大鑊， 好傳統嗰四粒字啦，可大可小咯。 冇錯啦， 即係現在未知咩事，但係肯定要即刻入廠，呢度就肯定。 誒，唔係咁即係 講到危急性就肯定要即刻。 咁亦都講過啦。自從經過松河小姐一單嘢之後，大家其實啲事務所係好驚，啲聲優有咩唔係好正常嘅表現嘅話，都即刻送去醫院檢查㗎啦。 即係咁呢單嘢，咁你就算正常人一個，你都係即刻入狀㗎啦。 咩事？ 你係講緊成個會頂話啲行動會有問題㗎，去到呢個程度㗎會。 但梅園本身佢又都係事務所近年年輕最受歡迎升優先啦。 不過佢啲嘢點收科咧？ 幾大鑊？一幾都咁貴，有幾多梅園？ 咁急喎，最緊要 啊！ 咁實係 咁 急 嘅情況下，你劇本都改唔切 啦。好似男鬼少女咁樣，佢有個角色啦。我而家唔知點算啦，最後唔知錄咗未啊？ 實係要即係真嘅最容易啊，梗係揾人頂啦。 揾人頂咗兩集啫嘛，都係。因為如果正常嚟講，佢今個禮拜出事嘅話，其實應該錄完㗎啦。男鬼少女如果快又正常嘅話，應該錄完㗎啦。男鬼少女 唔係正路，唔好話正咩男鬼少女呢段時間呢季啲嘢咧， 呢一季 基本上都錄完嘅。 問題係如果半年翻嗰啲就 春翻同埋夏翻點算？ 而後邊嗰啲就同你講仲有時間俾佢哋補喎。 係啦， 換人嘅換人，改劇本改劇本都仲有機，仲有時間，急就急啲，但係仲冇得切嘅應該。最煩係嗰啲兩季翻呢啲連住落嗰啲就 夏翻唔使理佢啦，但係春翻基本上差唔多。 阿健威啲劇情到佢未喎？應該就上季同呢季跨季就應該係足球小將啦， 足少咯， 足少咯。 啊，健威啲劇情唔知 要換嘅啦， 我諗 換應該 一話兩話揾人頂住先咯，睇款就係、是。Darling 嗰套我到而家都未識讀啊， 有佢啊 Darling 咯， 嗰套應該我唔知佢錄完未啦，雖然佢都 應該完嘅啦。 斷股啦， 應該完㗎啦，應該都差唔多嗰套嘢。 切未完就都冇計，你一啲臨時揾件頂佢個位㗎啦。即係咁，咁仲有銀英啊？ 銀英咯，銀英就冇得講啦，換眼人嘅銀英就，因為銀英起碼理論上半年嘅，冇可能十二集做完銀英轉嘅。 你話咯？好難講嘅呢啲嘢。 十二集啊，大佬， 好似係啊，係。 即係我聽好多人講都好似得一季。 不過十二集之後有電影，你好啦，我斷估佢都唔會即刻彈翻出嚟再配㗎啦。 睇個情況，唔係銀英就應該係未完嘅，即係未做到完嘅，但就一季完啦。但我印象中睇個 project 好似係。 係一季完，跟住係電影。咁電影如果可能話睇，如果佢係好快翻嚟嘅，咁可能會講一次。咁改唔切嘅咪電影換人咯， 唔係同埋應該咁講啦，即係不幸中大幸啦，可以咁講就呢種病，就算後遺症都未即係冇咁容易影響到聲優把聲嘅。 不過就依個就希望佢而家希望佢好啦， 依個 真係希望佢好啦。 即 係 當然最好啊，即係乜事都冇啦之後。 好啦，跟住另一單，跟住咧就係啲遊戲界嘅新聞，唔係都係講埋啲聲優先。呢單就係之前講過嘅Band Gym 裏面。金井利沙換咗角，就換咗中島由貴，即係遠藤又係遠藤由里香又 即係應該係呢個第三個 IMAX 嗰邊嘅聲優走嗰個人。 係啦， 但我真係覺得呢啲情況咧，你與其咁樣換人翻，你點解唔乾脆即係送佢一程咧？順個扁物引退埋個角色算咯，我覺得 唔得， 成個企劃最受歡迎個隊。几最受欢迎嗰个角色， 唔系啊！真噶，你依家咁样换人都一定影响到受欢迎程度噶咯。 唔系，即系其实依家嘅情况，其实比较似就系讲紧当年FGO 嗰个学妹啊，佢似学妹嗰种情况，即系你会影响到啲嘢。咁但系 唔系真噶，你学妹就真系无可避免，但系真嘅即系。 你偶像呢边咁嘅玩法， 欸， 我真系觉得你 喺故事 个影响唔会真系咁严重，即系你话同学会俾我咧，真系争太远。 我觉得你点讲啊？情况类点类同都系应该攞翻阿雪宝嚟比咯。佢仲系人家仲享受，阿二代目仲做得好地地，虽然就点讲啊？即係有少少芥蒂啊，始終永遠都存在㗎啦。 就是， 但係唔單係唔退得，點講啊？雪寶都仲尚且唔係最 top 嗰，那個，即係雖然係 All Star 組嘅，但係問題就係成個 band 之難聽講句，最紅嗰一隊，最紅嗰隊入邊嘅最紅嗰一個，你夠膽死換 Q 咗佢？你夠膽連個角色換佢斬咗佢咗？我諗都唔可能嘅事。 即係最紅其中一隊最紅嗰隊啦，因為其實 除非佢想成個計劃想接 Q。 因為其實如果即係觀眾有即係有玩個遊戲，你就知道冇咗 Lisa 隊就散咗噶啦，係唔可以冇咗個角色噶。即係你冇，即係你直情係，即係直情係遊戲劇情就係講緊成隊人呢個即係散曬，即係嘅時候係佢。 故事嘅重心係佢，最受歡迎又係佢，即係人你覺你點樣？你而家仲要講緊係你所謂準備第準備動畫化，又係揾佢哋，即係你唔可能，即係因為即係如果再早少少，咁佢有可能係咩啊？呢個再早少少換佢，仲有少少機會。成隊砍掉重練，或者係冷腳，或者什麼？但係而家呢個時候唔可能。 冇啦，佢喺故事爆出嚟嗰下咧，即係佢喺故事最初第一次活動劇情嘅時候咧，其實嗰上年嗰段時間你已經冇得換啦，因為你個人氣飆得好快，同埋你個故事係即係其實你係發現個故事補完得好快，即係 我啱啱播的時候，你仲有機會嘅。那個是最後機會，再往後後的你就不可能的事，不關動畫事，不過時間點上，所以時間點 即是時間點上，因為其實你遊戲都玩溫了一年，你一年裡面其實你是吸引了是無數那麼多的 R 團的粉是入了來，其實你這年你這樣即是這樣吹谷法，你是回不了轉頭的，即是變了做是你沒得換，你是一定要留在這裡這個角色， 是說的是即係佢唔係突然間退出噶嘛，佢係其實宣布都幾有段時間噶嘛。我哋當初宣布的時候，我哋都有講過啦。咁佢有咁長嘅預告期，而個企劃係冇停過谷，冇停過谷佢哋，即係代表住佢哋係其實根本就一啲都冇打算放棄佢哋。 當然啫， 冇 個企劃温得咁順， 難得佢有機會企得住腳。 系啊，难得，因为 喂大佬，我都系嗰句，我当初睇佢点死嘅。我再讲一次，我系睇佢点死。 收得掂嘅话，你冇人为咗一个声优隐退而即系成个将个企位俾成个冚咗佢啊嘛。 同埋当初官方最主要系推 Bobby Park，Bobby Park 嗰边个 演喐噶啦， 即系演奏嘅技术，你点都系好过依边嘅。咁但系问题就系依边突然间系因为一两首原创歌，同埋佢不断翻唱水鼠歌咧，系真系爆红咗出嚟。即係佢真係做到，真係谷到個人氣，同埋谷到個力度進步，你見得到嘅。依個係最主要個原因，真係佢冇得再換人，即係你行上去冇得退噶啦。 嗯，所以佢而家咁樣就只能係同你講，換人谷換人咯。 係啊， 咁 然後咧， 老實講，你話同 Ima 嗰邊撞咧，其實我覺得唔可以叫撞啦。 唔係撞，我係話過嚟玩。我係講係過嚟玩，並不是撞。 即係Ima而家去到呢個地步，你。调翻转你要唔撞， 你要 靠个 唔撞又得闲嘅，都几有几高啦。唔撞又得闲都冇问题，你又翻咁上下实力，咁就咁啊谂啊，真系难搵啦。 系啦，咁啊，而且你换咗阿游贵过嚟咧，其实你换咗件更加劲嘅过嚟啊，大佬，你唔系换咗件，即系阿 Ulysses 其实本身佢犀利地方在于佢喺无论游戏定系 live 之中咧，佢个即系佢个场面嘅掌握力都好高嘅，即系佢系可以掌握到个气氛。咁你換咗阿 Yuki 過嚟啊？Yuki 個佢個即係佢個人好定嘅，即係上年呢個 IMAX SSA 嘅時候咧，佢個表現好定，同埋佢自己本身喺中學時都係有玩過 base 嘅，即係其實佢過到嚟之後，我反而係冇擔心過。 即係佢能力上係從來冇擔心，唯一係驚交接問題。 係啊， 即係譬如個角色印象啊、聲線印象啊，呢類點啊？唔關能力事，純粹係習慣先入為主一個類問題，即係呢類先係佢唯一有機會會有問題。 即係大家有機會會即係叫連接唔到啊咁嗰樣嘢，即係就算啊，於是點樣講話依家十一個人嘅 Bosnia 啊，諸如此類，叫大家都包容佢嘅諸如此類嘅嘢，咁其實都大家係需要一個時間去叫做接受翻 換咗人啦，真係換咗人啦。 我覺得係 OK 冇問題，唔使驚。先聽翻啦，呢啲啲宅咧係啲適應力好強嘅呢方面。 即係 用一個卡博講話就係呢集貪新忘舊好有名。 唔係，即係其實應該話依家你推啲團咧，好多都係 DD 嚟嘅。即係變咗做即係講多少少就係遊戲本身就會保留少部分以前舊卡片時候嗰啲演奏嗰啲即係佢演唱嗰啲歌咧會 keep 住嘅。咁但係新嗰啲就會喺接下來 R 團嘅活動之後咧，就會逐步主線故事就會換翻曬遊季把聲，咁就大家都即係適應翻啦。咁啊，即係咁咯，最主要係。 好啦，咁我講下下一單新聞咧，講下任天堂啦。 有任天堂 小说讲，唔系咁佢嗰个任天堂 Switch Online 嗰个 plan 就推出咗，咁系 要 讲佢嘅。 咁你用家用机，我谂你呢一期，我谂唔系呢一期啦，呢一年呢、這个成个2018年，你都预咗净系讲 Switch 咁滞噶啦。 咁唔通讲 Vista 咩？欧洲停产游戏卡， 跟住讲佢咯，送唔得情啊嘛。 系日本未停产啊嘛，日本仲坚持，日本仲死唔认输啊嘛。 即係其實你知唔知咧？前幾年先仲出緊呢個超任嘅實體盒帶。 呢个就唔好讲啦。好啦，讲下online 嗰、那个他首先讲个价钱先，一个月300 yen，三个月800 yen，年费2400 yen，家庭套餐1年4800 yen，八个户口。 这个先最恐怖。其实你搵得够人多嘅话咧，其实真系一餐饭嘅钱够你玩一年。是一餐饭的钱够你玩一年。这个我没收他用的。如果有给的我欢迎给过来，但我没收，真的目前这一刻没收。 那我讲一下他有什么内容。首先包括所有 online, online 游戏的东西，就是现在 Splatoon 要给钱的，以前不用钱，现在要给钱了，9月开始。第二就是任天堂红白机游戏可以玩回。 佢指定的一大堆啦，一大產， 最初廿隻，跟住又 出咗，好似未出名單喎、 啊，出咗啲啊，就咁Mario啊、塞爾達啊嗰類咁嘅嘢啦， 係嗰啲好緊嘅嘢啊， 好緊啦。 即係其實我鬼日關心係有冇第三創， 唔知未知， 即係自家創，我預佢應該九成都有噶啦。 跟住最重要嘅就係Safe Data 去幫雲端備份。 其實同現有嗰兩個。兩大都是咁做啫嘛， 差唔多，其實 都係嗰啲嘢。 其實都係嗰啲嘢，問題就係之前冇噶嘛，同埋個價錢真係平到點解？ 唔係之前冇，佢之前未做，未開播嘅啫，即一開頭已經講會咁做噶啦，其實 佢未決定搞嘅嘛。依最緊就係個價真係好抵，就算 總之係佢真係夠平，平到咩地步咧？就係我呢塊哇，個價錢都好睇，有啲心動喎。但係問題係我未買 Switch。我听到最少三个 friend 讲呢两呢个咁嘅说话。 就算一部机，就算一个单人成人，一年都系2400 yen啫嘛。 即系讲紧你咪其实仲要系你搵到三个人开始咧。 啲 online plan 系咁上下价钱，你 PS 又好 ，Xbox 又好，都系咁上下价钱。 最紧就系佢个家庭 plan 八个人， 家庭 plan 先， 个 家庭 plan 家庭 plan 先至系 无敌，真系兼无敌， 真系新嘢兼最大 special。 呢个真系啊！呢小学 你即系个人 plan 或者你 online 有啲乜嘢，其实真系一路就系咁做紧。 大家都系咁样嘅嘢嚟啊！系真系讲紧个价钱。 佢又唔系即系特别平。但係家庭 plan 就真係特別啦呢下， 不過有少少唔同嘅呢個。 咁但係你先有家庭， 唔 係好唔係呢個唔係叫家庭 plan， 呢個學校朋友仔 plan， 一學校揾八個有 sweet 嘅同學夾都夾到啦。 即係你唔使夾到八個咁多㗎，你都係夾第三個開始就平過你一個人㗎啦。 咪就係咯，揾三個朋友，揾三四個朋友，即係每人夾已經抵過你抵過一個人。 你先要有朋友， 首先你要有朋友。 咁就學校有嘅，小學生有啫，我啲大冇啫。 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咧，相對啱啱咁提啊，覺得相對PS Plus 啊嗰類咧，就我諗最特別的地方是佢可以玩翻舊，佢玩舊 game 嗰、那個個個、那個數目。 都係嗰個，其實又係嗰個個模，即係個小改動嚟。 有少少唔同。 因為你 Xbox 同 PS 個 level。個付費咧， 佢哋送嗰啲 game 係冇咁舊，第一冇咁舊，第一所以佢哋冇咁舊。 純粹 係 因為個 game 數個情況，唔係先即係舊唔舊係因為你任天堂呢邊主打係嗰扎啫。 同埋我相信， 咁你 PS 同 點講啊？同 Xbox 都冇話玩舊 console 呢個賣點啊嘛，本身咁佢係咪冇主打一啲其他 game 咯？但係即係都仲係免費有 game 玩咁解啫嘛。 咁仲有一個數，咁除咗嗰個舊之外，仲有一個數冇問題嘅。你PS 我印象中一個月送三定四隻啊嘛。 唔係，係分開去送俾你。定係一口氣送快俾你哋啫，純粹係，即唔係話完全一樣，但係都唔係新嘢咯。 因為我相信呢個老任係唔會送翻啲半身不舊嘅。 又或者話俾你聽，就係話究竟邊邊傻啲，睇你點睇嘅啫。講 睇你要乜嘢其實 係啦，睇即睇你點睇。 好廢話啊，其實 有啲人會覺得。寧願 PS 嗰種你送嗰扎 game 我仲有機會啊！你當年咁樣同紅白機嗰啲，得彩你有味啦，即有啲咁嘅人嘅，明唔明先？ 但我個考古 friend 就已經係 咩考古 friend 就嘥鳩氣啦， 已經 係 講緊冇 Switch 都係諗緊要買 pad， 諗緊你機都未有喎。 買機啦，而家機周圍買到啦，而家 咁肯定買機，因為 Pokemon 出啦。 唔係，其實身邊就算唔係話啲咩考古 friend， 好多 friend 其實陸續係買落去。 多啦，已經貨源充足㗎啦。 而家就點講啊？未充足到通街都係，但係你已經唔使食炒價嗰啲嘢㗎啦。就唔係你有心揾到揾得到嘅程度 啦。買機啦，趁早買啦。 所以講啊，反正撲街我要出啦，你都係差唔多係時候買。 喂，嗱，講另一單就係有啲迷你機潮嘅 NGO Mini。 借人出佢出， 之前日本買唔到嗰部就已經係啦。 邊部 ？Neo Geo 之前有一部叫 Neo Geo S 嘅嘢噶嘛？ 我嗰個咁嘅死人嘢，冇啊！ 都係官方授權噶，不過日本唔俾賣咁解啫。 嗱，今次部機佢重點特點就係同一般小迷你機唔同，就係今次佢係一部縮細嘅街機機台。有手掣噶， 我知 道， 晒够 啦， 你咪试下喺上面打拳王，睇下会点成，会写成咩地步咯。 咁佢塞咗一堆咁嘅 SNK game， 咁重点都系几只拳王啦， 多 X 鱼啦，老实。 拳王啊，士云啊咁样咯。 完全就系见人哋出，佢自己又出，然后衰埋同当年一模一样嘅嘢，你塞咁 Q 多无谓嘢落去，搞贵个价钱，想乜嘢啫？同当年一 Q 无。即係後面嗰句唔講啦， 即係成件事又係嗰句，我又唔信啲人買翻嚟真係用翻佢個手槍同 mon 啦，梗係 博 製 博 電視啦， 博大電視啦，真係呢啲廢話， 黐線， 即係博大電視博翻自己用開嘅手掣， 即係然之後仲要睇翻個 list， 好古怪咯，我先可以講，即係有即係有啲應該要有嘅冇咯，有啲唔應該有啊喺度咯，即係 嗰啲，通常都係咁樣㗎啦，豬肉買豬頭搭豬骨嗰只㗎啦，呢啲 我覺得佢有可能想出第二代。 系啦， 即所以 又出中版得笨， 即所以佢想要呢个夹住某啲关键嘢，或者呢个我觉得系高可能性啲啊，低少少可能性就系喺某啲地方度搞唔掂嗰啲版权，或者你知道 SNK 啲版权其实都几混乱下噶啦，因为佢曾经散失过 ，OK。 好啊，散唔散失先啦，有好多好紅，你以為係 SNK 嘅 ，sorry， 其實唔係，即係 Neo Geo 唔係 exactly 等於 SNK 嘅 ，sorry。 所以咪話佢啲版權混亂，可能會真係有啲地方我哋以為佢有，而我以為佢一定有版權。 點解我會覺得係因為某啲系列作佢會攞咗一啲冇咁好玩嘅集數出嚟。即係你一個系列作，你唔會唔同集數、唔同版權咯啩？ 其實未必， 我肯定到係一定係 SNK 版權，一定喺度。我肯定話俾你聽 ，OK？ 啊，所以我覺得大可高可能性係真係揸住啲嘢慢慢放，有個低可能性就係真係。 咁講啦，即係我最感冒，我講埋開埋名啦嚇。頂你個肺！龍虎天團得第一集，喂，第一集係最冇最即係最少玩法嗰集嚟嘅，大佬。 即係咁，即係你睇，你咪睇佢會唔會後邊出二咯？你咪睇四個咯。 即係我都唔期待你出外傳咧，外傳就真係毀於參半啦。咁但係點都應該攞最受歡迎嘅二出嚟咯，我覺得係。 即係好啊，咁跟住都係 game 方面嘅，不過係 online game 一個手機 game 啦嚇。即係呢個超昂貴的新聞，我哋呢個節目好似似蝕咗好多次噶啦。呢、這個又係呢個方文寫嗰只。不過今次就唔完全關嘅 game 事，就係講緊隻 game 本身其實都 OK 好賣嘅，但係蝕錢，間公司開發公司蝕錢， 借過咁啫，連誒 方文就借 Fantastic 嗰只啊， 係啊，呢個 key 啦啦 嘅，蝕錢係啊，我跟我喺我誒跟開嗰推嗰班玩同人玩同人手裏面，其實都幾受歡迎嗰只 game。 我哋有 VPN 問題，雖然就其實本來就唔係太大問題嘅，或者我哋有啊鎖 IP 問題，但係國內係冇唔理噶嘛。 跟住由佢就話，因為依個鎖 VPN， 即係你接近即係遊戲系統唔穩定嘅問題，累到我哋蝕咗錢。 第一季財報減少 80% 營業額， 係 咁犀利， 都係 營業額我望清楚係，即係有少少唔同，因為我最類似例子我只能舉出 key 咧，即係 Love Live 嗰間，係 啊， 冇記錯啊嘛， 係 Love Live School Idol Festival， 佢係試過赤字嘅， 係啊， 係仲要係呢個 Love Live 正當紅的時候赤字， 冇錯， 試過嘅呢個佢最類似嘅地方喺度，不過個原因唔同。因為佢嗰邊係講緊佢同時開發好嗰隻 game， 支出好 Q 大， 支出大啦， 支出大到冚過咗個盈餘。 因為收人手遊，而家好多都係咩？一更新開始十隻八隻遊戲，跟住一第一兩隻跑出，其他嗰隻撲街收皮嗰種嚟噶嘛。 佢依家唔係講緊呢個問題啊嘛，就係、 是、就係講緊營收額減少 80%， 賺少咗， 係營業額少咗， 佢唔係使大咗， 係啊， 佢係收少咗。 即係 你唔好搞 VPN 啦，開翻就海外人工。 佢就係佢話佢個某知名 IP 嘅遊戲，佢即係佢財務報表啊，入邊咁樣寫，佢冇點名嘅，但係大家都好清楚係邊一隻啦。 即係某知名漫畫作者嗰種啊。 即係因為連線問題啊 ，cut 嘢就帶嚟咗損失即係非常非常大損失，佢咁樣寫啦嚇，即係基本上就係、是、簡單講就係抗線啊，搞 server 啊，賠錢啊，賠石啊，啲卡嘢之如此類。雖然賠石基本上係唔使成本嘅，我諗即係咁就雖然你揾人嚟去執手尾嗰啲嘢要錢啊，即係總之就係佢搞到攣曬起一鍋粥嘅情況下，又有一個1.2亿日元嘅損失。咁啊，佢總共蝕咗2亿嘅啫，其實所以大部分個蝕錢都係蝕咗喺呢度上邊。即係咁，當然佢營收亦都減少咗，咁營收減少咗好簡單啫嘛。大佬冚家拎，你封 Q 咗外國 IP 啊！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即係唔係真係覺得我話有錢大曬乜乜七七？咁你封咗外國 IP， 咁人少人買咗係好正常嘅事嚟噶。你真係唔好以為喺日本 App Store download 嘅就係日本人嚟啦。即係我諗佢當初封 IP， 頭先講到而家呢一刻為止都冇解封嘅，我啱啱試咗，未呢一刻為止都未。 依家都係封緊，佢另一隻 game 都係封緊。 喺台灣就間歇性連得到，即係呢個台灣果然係日本一部分啦。呢啲廢話唔講，就都講咗啦，唔好意思啊。咁啊呢一刻啊啱啱試咗，都係唔得嘅。即係我琴其實我前幾日都試咗，都係唔得嘅。佢係依然係所封緊海外最少包括香港 IP、美國 IP 仲海外，好偶爾得，好又通常都唔得。即係同即係呢個日本係呢個美國第幾個州啊？53个州啊？ 算啦，依三水唔好再抽啦，真係啊！ 即係咁佢依日對啦。咁你封開之後，你營業額下跌，好正常嘅事。咁你跌得80%咧，我就覺得有少少眼突嘅呢個係。 日本真係咁喺日本真係咁 喂！日本真係唔付金嘅，即係我唔係好明嘅。老實講，先講，我唔係好明啊！一係只嘢，我封佢自從封咗之後，我冇入過去，雖然我可以入，但係冇入過去，即係我唔知入邊咩狀況。 即係你要明白，真係咧要特登掛 VPN 入去咧，即係連 login 我都難，大佬。 唔係噶，我有幾隻 game 掛住 VPN 玩緊噶。 啊！但係呢個真係對我好懶嘅時候，我真係唔係好想鬥佢。 純粹就係咁啊！我冇咗種 Q 忙啦，你多呢一隻呢只點掛？擺到明就係賣角色，又唔係好玩嘅，即係好唔好玩就之前知道噶嘛。咁既然係咁，我咪放 Q 氣咗。我純粹係咁樣啫。即係一話唔定，幾時試翻攞埋嚟玩都唔出奇。即係呢啲打定頭盔先。咁但係超戇居咯嚇，即係超違反啊大家嘅認知啦嚇，一個咁 Q 紅嘅遊戲，你夠膽先同你講蝕錢真係巴飄費， 仲要莫名其妙， 仲要講緊係真係隻 game 本身蝕錢喎，呢下先厲害啊嘛！ 嗱，講下睇下先，講咗Comic Low 一單。 吹到好似好大，原来发咗跳加价咋？ 月尾重大发表，又话俾你知我哋加价。 嗱，老实讲，之前喺度吓 Q 死我，五月尾重大发表，仲要话咁啊， 你失败生存就 接埋啦啩，睇嚟都。 关于生存相关的，我谂紧咩事咁大镬？你终于被 FBI 抄到你老巢啦！我嗰阵时真系咁啊， 奥运最大滔天啊，终于。 即系你定系呢个奥运之前，你都唔会，你都会暂时休刊。即係淨係呢啲，我真係嗰陣時已經做咗呢啲咁嘅心理準備，跟住落去講加價100 yen。 超100 yen啫嘛，好心理啦，中意買得啦，不如老人都唔止咗100 yen啦，唔好玩啦。 雖然你話加幅都唔算好大嘅，因為如果係真加100 yen就好大件事，佢加100 yen就算叫 爽啫嘛，而且仲係買一本書嘅人。由收入都應該穩 定。買得呢本書嘅人都唔會 care 你嗰100 yen。 就係咯。加500 yen都有，都照買嘅啦，大佬今日撈 啦。係加咗500 yen嘅，冇錯嘅，但係唔係加俾，唔係加我哋嘅，加稿費。 誒，依個好應該嘅。 即係一頁由7500 yen加到8000 yen，基本稿費，即係你是但一個人連載到都有嘅，即係唔係講緊啲最頂最 top 嗰啲，另外有獎金唔計。即係最基本的稿費 公司，平均一個單元30頁到，咦唔錯。 唔錯㗎。我中意佢系真系嗱，我加你读者价就系回馈作者， 大家 下正。 虽然笔数肯定就系佢赚多咗嘅，不过唔紧要，即系点解你？ 咪中意作者份作者系有翻佢有翻收入嘅，啱嘅好嘅。 喂，大佬啊，真系冒住生命危，唔系冒住被 FBI 捉嘅危险去画嘢俾你啊！你记住。 即係以我所知，其實都真係幾優厚下㗎。即係雖然 都係揾命搏啫。 H 漫就向來都比呢、這個一般向漫畫就高 風險問題係明唔明？ 稿費高應 該。即係點解當差好賺過你洗碗啫？ 哦，咁有少少唔同嘅，咁點講啊？你一般漫畫通有個潛在誘因就係你紅咗之後，你版税好恐怖啊嘛。但係問題 H 漫嘅話，你就算係最紅嗰、那個，其實都唔係好勁嘅，有啲版税。 最都但係冇。 真係主要靠你嗰啲稿費嘅，所以咁佢加500 yen，我覺得 OK 啦。 OK 啊。 咁我你加咗我價，然後 某啲日女界漫畫家紅咗就可以出表解收版税噶啦嘛。 咁但係 但係 LO 啲漫畫家紅 呢班就 LO 嗰班就再傾 就失咗蹤噶啦喎會。 LO 嗰班再傾啦。 經常係噶喎。 你咪期待阿和月。過去寫咯， 一紅咗咧，唔係，因為啲 L 漫畫家咧紅咗咧 就失蹤， 就真嘅，有人就查水漂上嚟。 L 應該重金禮聘和月過嚟做， 大佬又難得已經不可用邊只復出復可大佬教我呀。 呢個你之前都有嗰啲講笑就老實講啊，和月畫羅我都係 算啦，你而家話 我先，我都係嗰句，可能人哋就係痛定思痛，終於肯。專心去睇素材去學咧， 後生極都係名叫實際17嘅，所以就係為咗避免畫啲十歲嘅去穿崩，所以特登畫到唔落，又係講呢啲乜嘢？ 好啦，嗱，真好啊，講下啲正嚴肅啲嘅新聞啦， 有幾嚴肅啊？ 唔係嚴肅，富文時間啊，講下啲。首先就係 富文，你 PSV 咪講咗咯。 唔係嘅先， 乜嘢人啊大佬？ 鬼神童子個作者就過世，黑岩若斯希羅，我唔好記得中文名，就突然覺有心心肌梗塞嘅過世。 係啊，你見到佢出下早幾日都仲 五月八日㗎，仲有佢五月八日過世嘅，咁五月七日仲有出嘅。 係啊，真係好突然㗎呢件事啊！ 咁心臟病呢啲嘢就咩嘅？ 咁佢太太就喺前兩日就喺個佢自己個喺個旅遊 喺 Twitter 同個 blog 度都各自公布咗佢度， 因為佢一仲有連載嘅喺網上漫畫度。佢最受咩叫鬼神童子咯？ 順帶一提，佢個老婆亦都話話咗佢個 Twitter。佢個 chat 同埋佢個 bot 係唔會刪除，會繼續，會 keep 住營運。咁我 Twitter 咁佢只要唔喐佢就得啦，除非 Twitter 要諗啦。個 bot 佢會繼續去保持佢喺度，因為要科水嘅呢啲嘢，你唔主動保持佢就會消失嘅。 但佢話佢會佢保持喺度，作為佢嘅咁啊人生嘅足跡，有啲something like that啦，啊咁樣留翻喺度，咁啊入咗去望一望，望過一望，其實我主要啊一開始係睇佢個波先噶啦嚇，睇佢波睇到呢個消息嘅，咁佢又提問，仲想提埋呢件事。咁雖然咧，其實咯，其實我印象中啊，其實個作者個慢景都幾麻煩嚇， 即係就。 即系钱又冇，钱又使得七七八八，好似衰到唔系，系话窿到要走去卖完稿啊， 系好似系 吓，都几晚景都几麻烦，仲要又有，佢有心脏病就唔系第一日知啊，不过系突然间心脏病发。咁解啫？但佢之前已经系有病，有啲长期病缠身噶咯，我唔记得咗系咪心脏病，好似系咁啊。 好啊， 其實都幾慘下。 咁另一單就係大眾啲嘅就西營受樹啦。佢其實佢最西營受樹真係就係佢其實唱唔少動畫歌嘅，以我哋西營受樹歌嚟西，係唔少噶。唔係唱喺好洗腦嗰首 opening 咧，跟住就原子又小寶佢又唱出嚟，因為我冇睇原子小寶貝。唔係 Luca 好似冇睇，因為雖然手術以外，就唱幾唔少嘅動畫相關嘅歌嘅。但係佢前兩日過世啦，又要病咗一段時間。雖然手術， 佢之前中風添啦， 係咯，佢呢十幾年呢幾年 中咗風，係近期先至叫做出翻嚟，即係多啲出翻嚟啫嘛。 佢呢幾年係直情係。即係佢講嘅時候，係我真係醒唔起身形受樹喎，即係佢嘅新聞先發，佢快先發咗佢好耐冇出過公眾場合。 唔係因為佢個情況就係嗰種，即係其實日本唔少佢呢個年代嘅人都係啲 idol 都係，咁又冇負面新聞，更加冇正面新聞，你咪唔覺咯。即係佢唔係嗰啲到咁老仲要出嚟跑，仲要出嚟拋個身出嚟繼續谷人氣嗰啲唔係啊嘛，你記住。 嗱咁依家其實仲有一個算都唔應該唔係花邊，係比較啲幾微妙啦。咁咧係一喺原子嗰背面咧，原子家姐咧就係指定咧就飾演受樹 fans 嚟嘅。咁原子家姐個配音水谷優子咧嘅死記咧就啱好就錯開咗喺飾演受樹離世嗰日之後嗰一日，有幾微妙啦呢件事係。啱啱就錯咗咯，咁啱咗佢票咯嘛，有時 即係咁啊，仲有單本來就想掕多一單關漫畫事嘅，就其實就係之前一路講緊漫畫村嗰單嘢。 仲有 啦， 仲未講完啊！ 我覺得最可愛嘅地方係呢個集英社走去又係嗰啲點講啊？呢、這個老番吹水唔抹嘴嘅時候，呢個去宣稱呢個漫畫村呢個帶嚟對為佢哋帶嚟3000萬嘅，因為 又係 唔係好似2000萬，好似2020嘅損失咁樣。 屌 嚇，成個業界加埋都係3000幾啫喎。即我唔記得個單位係乜嘢啦。 幾億咧？如果唔係冇3000萬嘅話，咁上一屆出版社都差唔多嘅啫嘛。如果業界損失就3000億咧，就攞佢 up 嘅啫嘛。啲嘢抽就喺度鳩吹啦。 佢好簡單，就係用呢個瀏覽數乘以一本單行本嘅價。 佢又係覺得睇即係會睇嘅人，如果冇得睇就會買咯。即係佢又係用呢個數呢個諗法啫嘛。 咁你要明白， 全世界都係咁諗 嘅。瀏覽數係個重複瀏覽數字嚟嘅，即係 佢就當人哋會重複買咯。 即系唔通我今日睇，今日买攞咗本漫画嚟睇，听日我会买本新嘅嚟睇。 系啦，冇错，即系佢用呢个 concept， 你明唔明啊？ 即系佢即系又系嗰啲啊，咁啊，咁我呢个搵部 download 机 download 完后铲咗佢 ，download 完后铲咗佢，我赚咗你好 Q 多钱。又嗰啲又讲呢啲。 我算啦，我费即系依家费事批评佢呢啲嘢，因为我觉得讲嚟嘥气嘅又系。 我望落去就系吹，继续吹。我真係劉德華嗰只，吹繼續 吹。 喂，大佬，成個業界三千億，你夠膽死話我聽？你佢就賺，佢就蝕咗2000億。 好啦，一萬一千執咗啦，又唔見成一多3000億，跳。 即係講呢啲啫。 當呢啲慳啲啦，你不過算啦，呢個嘢費咗事，我費事鏟集兵蛇啦。因為呢啲根本就費，冇好意思再講落去就。好啦， 咁啊，終於到漫畫業界講啫，咁。即系 N 年前，咪就系电影业界讲都唔讲啦，而家都就 咁。咁你玩完咗啦，因为我想其实我即系想讲就系、 通常咧講嘅話嗰啲咩翻版去另一啲玩完嗰啲嘢咧，都係依個業界開咗推。 賴到最後要賴翻版， 可以賴啫嘛，真係。 賴到最後要賴翻版的話咧， 於是就 要收皮。老實講， 收皮就前夕噶啦。 呢個世界只有一種嘢係唔會有翻版嘅啫，冇人要嘅嘢就唔會有翻版咯，好簡單嘅啫。即係任何破解只有一個情況，係唔會有人破解嘅啫，就係、是、你見嘢冇人想破解。 好似有啲遊戲冇翻版咯。PS4 即係咁呢個咁咧，咁咁啊講下啲業界的我哋阿紅蟲啊，又係阿紅蟲彈出嚟拆傳菜。 佢講佢有未 講講呢單嘢，順便提一提啦嚇。咁佢話打到老闆嘅方法，唯一一個方法就係我哋建立一個好過佢哋係好過老翻嘅手機瀏覽系統。其實佢講嘅嘢好矯正路。 問題就係依家冇可能做到啊嘛，廢話啦，即係講就係。日本電視台嗰啲節目，邊個唔知道日本啲電視目去如果賣出外國，一定好賺錢，但係冇人肯搞啊！一個電視台幾千個版權，每個節目一個版權，每個唱片公司一個版權，佢自己搞唔到 咁樣 外邊放。 即係俾啲 credit 嘅，咁啊紅蟲喺呢方面啊真係唔係 咁佢唔係 齋 吹嘅， 佢 真係身體力 行。呢個最錯，呢個係正論。 咁但係問題佢唔夠力，因為真嘅即係。佢係真係幫班 indie 嗰班係真係搞到嘢出嚟，咁但係 sorry 而家真正要做唔係紅蟲你去做或者咩去做，係出版社去做啊嘛。但係出版社 最少你三大社要夾手咯， 係咯， 即係你依然可以有翻自己嘅 app， 不過你最少要有個統一嘅平台或者係類似嘅平台，即係最少你哋各自己搞好自己個檔先啦。 唔好話統一，真嘅，唔好講統一平台，係你哋自己個檔你搞好啲先啦。 新 係咪好啦？ 集英社嗰檔仲 OK， 另外嗰兩檔就係 啦， 就係咁緊咯。 好啦， 咁最少佢唔係齋吹啊，佢有落手落腳。 紅蟲喺呢方面真係要俾 credit 嘅， 你要俾翻 credit， 因為佢你仲記得雖然佢當嘢就點講啊之前上過幾次都係喂老實講，你上面啲嘢 咁冇計冇人啊嘛， 俾我都唔睇咯。即係點講啊舊，仲要係舊得嚟唔經典嗰啲。 係啊，咁就因為經典嗰啲就啲大出版社自己揸住賺緊錢啦。 係啊，練緊住，練住，唔知攞嚟做乜？因為其實咧，阿紅松以紅松所講咧，就係其實咧有啲咧係冇錯好經典，但係咧其實你冇再版過噶啦，已經近十年都冇再版過噶啦。市面上係得翻你啲，你對上一次再版啲中古流傳嘅啫。咁你對嚟講，你係冇任何利益噶啦。 但佢又揸死啊！ 但你點解係咪？點解你唔放翻出嚟？當然係關佢自己當嘢事啦嚇。點解唔過嚟我當嘢度幫去做啦？佢提一提啦嚇。佢有當叫漫畫圖書館嘅物體就 居然仲健在啊！其實。我真的以為死咗了其實 我相信他用以前賺埋那些拿來補貼緊咯，其實補貼一個網站營運又不是真的很貴的事來的， 拿他自己部機去劏就可以，他條線又夠快，部機又夠大又夠勁，自己劏就可以，使鬼出去被人劏咩， 總之他絕對比得起個營運網站營運成本啦，純粹是有人拆出嚟拆下存在感，我又順手俾下少少 credit 佢啫，冇所謂。 好啦，咁今個禮拜差唔多啦，咁 Ava 先講先啦，又等阿小姐翻嚟咧，小姐今個禮拜缺席，咁等佢翻嚟再講啦，呢啲日本嘢就好。咁今集新聞到此為止，下兩個禮拜再見，拜拜。